留声历代，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你是空气，但是好，我胜过了空气。你是阳光，但是谁能照进白夜里？谁能在昼夜能出头微保了生命？你就是维他命 LOVE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五月天的《恋爱 ING》，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迅的一首歌。周迅呢，当年呢是由在酒吧驻唱的经历，所以他最早的身份是歌手，当然被大家熟知的还是他演员的身份。那现在我们来感受一下他当年做歌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。这首歌呢是来自旅游卫视的主题歌，叫《身未动，心已远》，感受一下歌声当中的周迅。 等待着海变了颜色，鲜艳的火是遥远的日落，我曾听到生命有浪漫的心跳，那些声音跳进了山谷的怀抱，为我们静静的祈祷，那

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田震的《干杯，朋友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是黄舒骏在1992年《海誓山盟》专辑当中的一首《谈恋爱》。这首歌呢，意思是说我跟你恋爱了，但是我们要约法三章。只是这个约定呢，在一般人看来确实是有些另类。来感受一下这首叙事性的歌呢，听一听谈恋爱有些什么样另类的内容。 哦，真是愉快，云海你如此相爱，答案是高兴之外，有些话必须说明白。我们现在相爱， 这是来自黄舒骏的1992年的专辑当中的歌曲，叫做《谈恋爱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1年江美琪的《想起》专辑当中的主打歌《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》。因为分隔两地，所以加深了我对你的思念。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，这里的小吃很特别，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，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，在1万英尺的天边，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，在讨价还价的商店。

夜风凛凛，独回望旧事前尘，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，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，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，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，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，但各有分寸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轻快笑着行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负或贫，是错永不对，真永是真，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，始终相信沉默是金，是非有公理，深夜恶梦犯别人，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，自信满心里，怕你会讽刺与质问，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张国荣和许冠杰合唱版本的《沉默是金》。这首歌呢，由许冠杰作词，张国荣作曲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王铮2008年的专辑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》当中的《西安爱情故事》。爱情呢，不管发生在哪一座城市，它的本质呢，应该是没什么变化的。而且这首歌呢，讲述的是一个失恋的故事。 我把欧黄色蝴蝶花瓣搁在心上最里面，用一条米白色连衣裙晾在阳台边边，这城市的街道在清晨看着好像没有大门的试卷，冰落的车子和沉默的人不及格一般的可怜，我还在固执地找寻那年你爱过我的画面，开始幼稚的越发像孩子一样肆意的想念，在锣鼓巷口看夕阳斜落在青石墙的凹陷， 想起我为你一生只只成功一件的小姨妈的冒险，你我还是没是没有了你，我还是选择留在这里，盼望着夏天终于过去，记忆被风沙吹散在这座看似永远不变的城。像孩子一样肆意的想念，在锣鼓巷口看夕阳斜落在青石墙的凹陷，想起我为你一生只只成功一件的小姨妈的冒险，我还是没有了你，你还是离开了我和这里，我站在西大街最宽想听着钟声在落雨的城市回荡大声哭泣，我还是没有了你，我还是选择留在这里，盼望着夏天终于过去，记忆被风沙吹散在这座看似永远不变的城，我还是没有了你，你还是离开了我和这里，在地图上用灰色的铅笔一圈两圈画出距离，涂抹出了一颗太极，我还是没有了你，我还是选择留在这里，我知道所有我的胆怯我的心碎我的委屈永远都无法解释给你， 这是来自王铮2008年的歌曲，叫做《西安爱情故事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呢，是谭咏麟1992年的专辑《让爱继续》当中的《何苦》。这首歌呢，相信你即使是第一次听的话，也会被它的旋律所打动。这首歌的旋律呢，非常的朗朗上口，而且呢很悦耳。而它的作曲方面是来自英文琪，英文琪另一首更知名的作曲的歌呢，是《吻别》。 梦难圆，却难免陷入感情的深渊，黑夜难天明，徒留痴情谁怜，冷风又掠过回忆，相思与痛苦缱绻，花落尽荒凉一片，难受又奈何，爱与恨总无界限，终夜听叹息，左右不了转变，情绪又慌乱，紧握着一张感情的白卷，怎么能叹息，左右不了转变，情绪又狂乱，紧握着一张感情的白卷。 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菲的《执迷不悔》，而且呢作曲方面是袁惟仁，而作词是王菲自己。